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好系啦，今日真系好啊，有嘉宾先啊，先加时啊，最后一节啦，嗱，真系真系想问问大家对个选情点样睇啦？ 即系每一区讲定咩？ 每一区讲啦。 我同 Ring 讲先， 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尽量鼓励周围啲人去投票，嗰个投票率越高咧、這個就对我哋越有利。 啊，一时时啦，我都。 Ringo 咧， 我就完全系啊，好坚定不移噶啦，因为又比较明确啊，即系对嗰啲候选人嗰个嘅身份啊、立场啊，同埋佢过往嗰个嘅取态咧，咁啊变咗就冇乜犹豫。但系喺其他区咧，即系新界西啊嗰啲，即系乱晒龙。咁啊，超区我都觉得 OK 喎。超区睇完咗几个论坛咧，就根本啊乜乜啊唔报年龄嗰位老先生咧，真系完全就俾人 K.O. 到晕咗，自己 K.O. 到晕咗。 跟咩边个？ 唔报年龄嗰位老先生，我哋冇年龄歧视啊！你都唔知 道、啊？你指俾佢睇，你指俾佢睇。边个啊？ 佢唔报年龄咩？ 唔报年龄啊！ 冇理由唔知噶。 佢唔报年龄啊！ 公开资料嚟 嘅论坛啊嘛，哇！笑到你碌地真系，哇！即系嗰啲系似住有铁票噶啦。咁我睇落好清楚囉，咁我哋神秘人已经好清楚讲明啦，我哋一系就一定要投年青人啦，即係我哋 斗好 鍾意写嘢嗰啲，我哋就 咪斗好 鍾意写嘅人就投写嘢嘅人，咁就都几清楚，即係在我呢两个区就几清楚，但其他区就真系投晒行囉。 李博士啊， 我啊，系咪全部讲得名噶？ 讲得名， 冇问题。 我哋冇受呢、這个 系啊， 冇人监管 嘅。我本来想投罗冠聪嘅， 系而家咧。 咁但系我哋嘅神秘人就话，可能即系稳阵啲，争取最后嗰席咧，就许志峰啦咁样。咁但系头先 Raymond 你就猛 唔系我啊，唔系我啊， 啊唔系呢个神秘人。咁、但系你话阿刘墉啊嘛，咁所以而家我都好困惑咯，我都 IQ 零蛋嚟噶嘛，你叫我投乜我投乜。 但系。你 最緊要係爭取，即係多一席反建制嘅啫嘛，就咁簡單。 但係 in general 嚟講，你會唔會覺得今年即係本土派氣勢好盛啊？又或者你覺得本土派氣勢咁盛？ 係啊， 點解？同埋你鋸唔鋸呢條氣？ 唔鋸都揸咪啦。 其實唔係鋸唔鋸嘅問題嘅，係個形勢使然嘅嚇、形勢俾人。 我邊個講兩句？我好唔鋸嗰啲人咧，就喺度攻擊翻自己非建制。 系啊， 即系攻击翻非建制嘅人，而唔攻击建制派，咁嗰啲我就真系好唔锯。 系啊，我好反感。 嗰啲又真系一票不投。 你开名嗰个黄一文啊嘛，我知啊。 嚟啊，我哋我 唔正 子 嘅，唔正 子嘅， 唔正。即系你喺花生台又唔使讲啦呢啲。咁但系即系譬如你最近见到佢哋突然间互斗咧，真系唉。 即 系 你觉得开梁天琦汤？ 系啊， 吓开游戏精汤。 系啊。 哦。 咁咪即系咁咪有个拖咯。咁咪唔好理呢啲啊，即系咁就即系大家谂下点样可以争取到最后嗰席。 唔系有啲有啲。 今次我觉得系非常之唔乐观嘅。咁、所以即係唔乐观即係话即係建制会攞到，即係你唔好諗住好似上次咁囉，今次我係觉得差过上次 㗎。上次都蝦碌㗎啦，差少少死关键一席㗎啫。 係你成日都係输关键一席，咁今次可能唔係一席喎。 但讲下你个分析嗰个原因点解唔乐观。 你睇到嗰啲譬如新西咁多张名单，而嗰啲名单系自己互相冚，咁你已经觉得系唔乐观啦。 咪即系话非建制系自己自相残杀。 冇错啦，咁 就出咗好多人出嚟。 我正话讲咯，即系有成四对五对， 系啦， 都系有5% 加埋20%，跟住揽炒， 而且系互怼嘅。 系啦，唔系互怼嗰啲，未必一定系互怼，未必一定系互怼。 但系多名单咯， 系啦，但系多名单咯， 所以就扯薄咗， 系啦， 就系呢个问题咯， 扯到薄晒， 系啦系啦， 真系好。 喂，但系讲到咧，我想问，我有睇少少嘅论坛咧，我觉得司马文几好，即系 系啊， 系啊， 公民党系嘛， 我觉得詹培忠都几好嘅， 獨立啦，而家獨立啦，係啊。 我覺得徐子健幾好啊，我覺得個個都幾好噶。我冇话觉得佢唔好喎，即只不过问题就係话争弹仔游戏而家得六个位，你觉得边个比边个好咁解。 係啦。 咪同埋仲有个政治现实嘅问题㗎嘛。所以点解我话你攻击亲即係非建制嘅我都一定唔投就係咁解。 因为即係我唔系 hard sell 刘家雄，我只系讲緊一个有刘家雄嘅立法会同一个冇刘家雄嘅立法会争啲咩啫。我只系讲緊就系话我唔系罗冠聪唔好，个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刘家雄做呢个工作比佢好啫。即系咁解，唔一定系边个好定唔好，因为你区区你都系争紧凳仔㗎。因为嗱，我补充一下卢云如头先讲就唔乐观嘅意思就系话上年其实个立法会选举咧，其实喺新东嚟讲，泛民嘅配票配得非常之好嘅，即系佢系六对三 N 加一咯，最后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今年喺新东嚟讲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就 most likely 就唔会啦，就可能去翻五对四。咁同时间喺新西咧，呢、这个五对四就出现喺建制派系五，泛民系四啦。唯独是咧，九西今年加咗席咧，就可能系所谓叫四个非建制嘅议员吓。咁、而且九龙西嘅名单嚟讲咧，基本上都冇其他所谓叫建制派议员去争最尾嗰席，又或者系尾二三嗰席。咁所以建制同泛民嘅对比系四对二咧，九龙西就非常清楚嘅。咁另外九龙东咧都系讲紧泛民有冇能力有三席嘅啫。咁上年咧人民力量嘅黄杨达。是人民力量的黄杨达，扑你一家你个死饭骨仔，是人民力量的黄杨达，是争少少同谢伟俊 ,ok? 问题就是话在今年人民力量 介票 是啦，日日最衰都是陶交含，日日最衰都是陶交含。 废土 咁你而家谭德志同黄杨达，即是好坦白讲，无论你睇唔睇个立法会民调呢，其实佢哋都是叮当码头嘅。问题就是话佢哋两个票数都威胁唔到美籍嘅谢伟俊，呢、这个先系问题大。咁老实讲，你话 加埋咪得咯，15%。 系啊，你得啊，冇问题啊，你叫啊，唉，我唔知点同你讲。系、啊，所以即系好老实讲，你话乐唔乐观，我唔知道、啊。即系你话会唔会谭文豪就系话喂，五点钟过后帮我谭德志拉票，或者回之位五点钟过后帮我谭德志拉票会得咧？我唔知道、啊。突然间佢嗰日突然间选到大家咧喺后啊喊晒，谭德志啊，你得噶，你一定要赢到够达啦，你一定要得噶，咁个个走去同我谭德志拉票，可能又得咧？我唔知道、啊，但系就话我唔知道发唔发生。咁你如果喺九东又失利，九西又着咗数，但系新东新西又交咗，咁港岛就因为有个王维基唔系好信得过关系咧，咁泛民又系得翻两个，咁你总议席可能得翻15-16个，原因就喺呢度。 系咯，但系我都话我其实我就真系吓，都好无知呢方面。 唔好咁讲啊！ 但系我想咁讲啦，第一咧，我就完全附和我哋阿卢仁月啦吓、我就话。即系叶普成咧，我系一票不投啦吓，我呼吁大家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即使喺非建制，我其实分咗佢哋出嚟嘅。但系头先咧，阿 Raymond 你所讲嗰样嘢咧，我当然系好同意，就话你系从一个理想主义出发，就系话啊，譬如有阿刘墉同埋冇阿刘墉嘅立法会点样样。咁你呢个系一种理想主义嘅出发啊嘛，即系话确实边个系比较合适做立法会议员嘅。咁呢个 纯理性 决定，冇错，纯理性。但系。正如頭先阿盧雲月所講，政治係現實嘅，而且係殘酷嘅。 我明白。 所以殘酷咧，到頭來咧，其實你最緊要就係邊個最有機會係爭到非建制而又當選爭到最後嗰席，我就投嗰個人啊嘛。 咁你而家鄭錦滿咪點？ 咁就係策略咯。 知啦。唔係但我都話啦，我已經聽得出嚟啦嘛。 唔係 可以 答。葉普成 聽過其實就係話有一啲，就算講我哋一啲民生嘅議題咧，係我哋唔讲，总之一日未搞掂， 冇错 啊！个移民嘅 本 土嘅 全民退保啊， 全民退保唔听， 你讲就叫卖港。 喂，如果 呢啲好离谱， 如果呢个论证嘅立场系讲咗呢啲作为前设嘅咧，大家都可以唔使考虑啦。你考虑嚟做咩啫？ 唔系，我又唔同意。我觉得咧，而家系衰到一个地步咧，系你唔系 you are working for the best， you are hoping not to get the worst。 绝对系咯，而家 呢个当然 绝对系啦， 两害取其轻咁啊！就而家， 所以我哋话 真系两害取其轻。 我哋乌欧嗰啲即系建议啊，如果大家听咗，亦都系阿 Eddie 嘅 fans 啊 ，Raymond 嘅 fans 啊 ，Donna 嘅 fans， 就系呢啲个简单原则咯，唯有系咁样，因为你睇民调已经睇唔到嘢啦，或者迷失 头二号， 冇咗迷失啦咁样，咁我哋就 唔系本来个民调咧，都系希望话到俾你听，即系边个非建嘅最有机会系争到最后一席，于是我哋就集中火力 救埋佢。 入去嘛， 舊換入去咁嘅意思噶嘛。但我都話我好無知嘅，就係話你係講民調係一樣嘢，但民調我真係好懷疑咯。但頭先講話係實測啊嘛。即系实测 报数 就报数啊嘛，咁梗系信实测啦，系嘛？虽然佢都系一个取样啊，咁但系头先嚟讲系咪就话实测？实测呢样嘢系咪违法嘅先？ 唔系啊， 唔系啊嘛，实测唔违法啊嘛。 你话实，因为你话你实测啫嘛，其实都系 唔系你 exit poll 嚟啫嘛，系咯， 系 exit poll 嚟啫嘛，系准许噶嘛。 但我通常都系话投咗对家咯。 咁就系呢个啦，你就最大问题 exit poll 有鬼嘅，可以系讲假话同埋呢个。有鬼啊嘛，就系呢个最大问题咯。实测又唔可信，咁有咩可信啫？ 冇， 其实冇嘢可信噶。 好惨，好惨。 民调又唔可信，实测又唔可信。 好惨，所以今次我系好悲观。 再讲深入一啲啊，老实讲啦，如果你觉得今年可能咁多所谓叫自决派或者本土派入到议会，你觉得佢真系喺议会有啲咩可以做出嚟啊？即系民心，你 project， 你觉得？ 永续基本法 系咯，屌你即系话同我讲永续基本法，点样永续啊？大佬学咪开会啦，你唔好走咗去，你唔好走咗去拜军厅啊，你唔好走咗去马会，大佬啊，即系有啲人啊， 真系好担心啊，真系。 即系我，喂、哎、你， 唔系可以补充翻嗱，譬如有啲即系我哋叫做左交啲嘅本土派啊嘛，有啲大家匿补到噶啦，咁嗰啲佢论证能力系强啲噶，比起纯粹就话，诶、哎、我唔会倾嗰啲议题啊，你未搞掂嗰个本土未搞掂新移民嗰个立场，我就唔倾嗰啲，咁我咪 rule 佢咯，即系如果大家都系有呢个咁嘅角度嘅话，咁啊。即系呢个系可以帮到少少手，就唔好话睇个卖相得唔得啊，或者唔好睇嗰啲即系口号叫得靓唔靓嗰啲咯。咁年龄啊，因为我哋要代表我哋呢个群组咧吓，年龄都系代表一个嘅经验嚟嘅吓，就唔好即系唔好歧视年龄，所以唔好歧视年龄，即系年龄 一个生肖咯。 年龄长啲嘅咧，可能都系有经验嘅，同埋即系有从政嗰个经验系有帮助嘅。即系如果真系到你冇得投嘅时候，你咪有啲大原则嚟做咯。 diversity 咯，我觉得即系嗱，你年轻有一种干劲。咁你年纪比较大，社会年龄比较多嘅，你有经验。咁、我觉得个议会里面有个 diversity 系好嘅。你好难一刀切话 全部左交， 全部左交，全部后生仔唔好，全部都要好有经验。 而家咪 diversity， 喂，而家咪好 diversify 咯。 系啦，exactly 非常之 diversify 咯。喂，大佬郑锦满又同梁冠聪又唔同嘅，同刘家雄啊，同阿何秀兰更加唔同咯。喂，几多款俾你投啊？你仲可以一路投到沈志超走，咪投到徐子健。喂，大佬，即系而家系太过 diversify， 即系老实讲， 太多， 真系太多，真系太多，系多到你基本上系 diversify 到就系话你自己嗰个 sector， 你自己嗰个 niche market 都 support 唔到自己一个议席啊，咁你 niche 嚟做乜嘢咧？即系你完全系一个你只可以系一个议会外边嘅反对声音，而唔系一个议会入边嘅代议士咯。你最紧要系呢一样嘢，而家就系话你根本。非建制嘅支持者都冇一个所谓叫 come up 一个最大公约数，就系话大家有啲乜嘢系同路线，我哋入去有一条 alliance form 到出嚟。而家呢条 alliance 就系话有啲可能真系觉得佢如果我哋掌握唔到移民权嘅，我乜春都唔倾。咁嗰啲系咪你 alliance 入边嘅人咧？哇，我唔识讲。而家王维基话俾你听，嗰个系 A B C， 你睇翻啲票数。佢如果真系啲支持系来自以往泛民嘅温和支持者嘅话，嗰条拉系好明显系滑落你嗰边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又唔知当唔当佢系人，当唔当佢系鬼，而家系 too diversify， 我就唔知点算啦。即系我系唔识得分究竟呢四年有咩做到嗱，因为好坦白讲，又讲深入一啲啦，喺过去四年曾玉成做主席咧，你都唔能够话佢好唔称职嘅，即系我公道啲咁讲，即系大家会，你起码就系话佢拉布都未至于话粗暴到好似啲吴亮星啊嗰类型质地嘅人啦，系咪？唔系佢唔系即刻剪你啊，佢都仲会知道咩叫议会公义程序， 佢唔会太过分嘅，同埋佢聪明嘅， 佢系最多都系话翻到嚟就喐。 嗰句， 佢唔会话我唔俾你噏，但系好肯定呢届你觉得边一个会做立法会主席咧？ 边个 惨啊！真系 梁君彦，你觉得系咪一个曾玉成质？ 佢剪硬啦。 咁个问题就系 OK， 咁你当你去到嗰一点，就系话当你拉布都唔系一个可行嘅方式同议会抗衡，系一个有效嘅方式去监察议会啦。咁我唔明咩系。咁、啊、你当然好多人就话喂我会掟佢屎，我会掟佢鞋，诶、哎、我就玻璃杯唔知点解会飞出去嘅。咁我唔知呢啲人可以飞得几多剂。咁你数尽都系五个叶普成啫，整栋飞五次。 飞完五次就冚唪唥俾人讲 Q 晒告晒坐晒监，咁你点呢？又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议席嘅选举，泛民对建制， 我哋要五区公投啦，之后启动，唔系嗰个咩系咪五区？ 咁点样五区公投全民制宪法咧？我又真系唔明啊！即系我唔知，可能在座几位就比较人生经验丰富，知佢点样做，我就真系唔明佢点样做到出嚟。咁虽然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台讲呢节目咧，你都唔能够帮佢拉到票，或者唔能够再鞭尸佢多一阵噶啦。咁但系就系话。是混乱到一个程度，就是话就算在座几位咁温和嘅泛民主派支持者，你都唔知点样投。 嗱，我咧 系要太多助教去。 我咪即系讲少少我自己嘅意见啦吓，即系你话讲呢啲咁样嘅选举咧，其实我就头先讲得话好无知，我只系想分享我少少嘅睇法咧，即系话其实我哋想有一个乜嘢嘅议会吓，亦都系因为政府咧，最好就系去监督政府咧。其实我觉得你即系个优先次序咧，我自己嚟讲，我觉得真系咧，我会摆呢个民生同埋社会公义咧，同埋可持续性咧。嗱，我成日觉得呢啲嘢咧系冇冲突嘅，我哋应该咧系即系理念上我哋系搞通佢咧，我觉得应该摆第一位嘅。咁然之后咧，当然你话我哋嗰个嘅即系民主化嘅进程啊，即系我哋梗系要争取啦，我系百分百支持啦，系嘛？即系你系继续能够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啊，吓咁呢样嘢咧，我觉得亦都系重要嘅。咁相反嚟讲咧，你讲而家所谓本土派嗰啲，甚至讲港独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话我呢啲老一辈啦，系嘛？即系我一俾人闹过话大中华左交，头先阿 Ringo 都讲过啦，系嘛吓？但系当然我都系变紧嘅。即系我个讲法，我唔系完全排除话即系港独，但喺现实嚟讲，我觉得咧个可能性系极低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系摆嗰个即系权重啊，我就会摆得好低嘅。所以我希望我呼吁选民咧吓，即系花生台，我知道真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噶吓。当然咧，你哋未必同我嘅意见啦吓。啊，我梗系咁样擦鞋噶啦，上得嚟梗系擦鞋啊 嘛。哎呀，我哋成日上高登噶、 哎，真系 影响都系啲花生嘅啫。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系呼吁咧，大家将嗰个权重，即系你个比重咧，即系所谓啦，其实真系多啲摆喺。真係佢係注重民生啦，同埋社會公義。因為有好多人咧，其實喺右派觀點嚟講咧，係好弊嘅。因為當然咧，你一講社會公義就話你係左膠，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唔講社會公義，咁我哋究竟搞政治嚟做乜咧？我想問大家嚇，點解要搞政治咧？你唔講社會公義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社會公義你千祈唔好用一個咁樣嘅扣帽子、打棍子、標籤論，就叫左膠咁，然後就唔使討論噶啦，唔使諗噶啦。我覺得呢個係錯嘅。我哋要爭取社會公義，而且唔好忘記咧，社會公義唔係淨係話嗰個一個抽象嘅公義嘅概念，而係佢真係你係解決社會公義，係解決實質嘅一啲所謂低下階層啊，佢個苦況啊。吓、啊，呢、这个系最重要噶嘛？如果冇出嚟搞政治做乜啫咁样？咁当然有好多人就话啊，注重呢个经济发展咁样。咁但系以前咧，我咪即系咁多年嚟咧，我哋就系有一个错误嘅即系骗局啊嘛，就系话哦，你因为要发展经济咧，所以就被迫要忍受越嚟越大嘅贫富差距啦。啊，呢、这个就系叫做渗敌式经济学，将饼做大啊嘛。曾荫权就咁讲，林郑咁讲，个个都咁讲噶啦，胡苏真咁讲啦。其实呢个系错嘅，呢、这个呃人嘅。于是你话哇，呢、这个百分百自由经济啊咁样，呢、这个就是右派观点。所以我就话，我系市场系重要嘅，市场系绝对不能放弃嘅，因为市场系好正嘅嘢。但系你迷信市场咧，你就死得啦。即系市场崇拜咧，你就死得啦，系、嘛？所以呢个自由经济咧，其实系对我哋咧，即系呢个系过咗龙啊！我哋系过咗龙。咁而家大家喺我睇到啦。 米星局嚟嘅，我听过。 系咪 ？Really 系啦，我唔系，萧生系极右嘅，即系佢系完全 buy 自由市场嗰、那个嗰套嘅。萧生同我系好唔同嘅。我讲啦，咪就系咯。所以咧，其实我就话咧，呢个自由市场咧，呢个自由经济系一个骗局嚟噶。嗰个自由系咩嘅自由啊？系资本家嘅自由，唔系你同我嘅自由，系嘛？所以咧，我即系特别强调呢样嘢，就唔好将哇所有哇我支持港独，我支持本土，我支持乜乜咁其他啲嘢咧，就全部即系唔理嘅咁啊。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嘅。 好，補充一下一鼓勵嘅，因為我有一班即係商界嘅朋友咧，今晚我都滲透式咁去做下民調啦。啊，好奇怪喎、哦，佢哋咧都係頂唔順嗰班即係建制派嗰班擦鞋黨，居然咧。琴日打網球咧，就已經有人講：我一個選擇就係、是、你知啦，我哋做生意就乜乜乜啦，建制保皇黨啦。另一個咧，阿文協啊，譚國橋啊，哇！我即刻好啊，呢、這個唔錯，即刻投呢、這個，嗰啲衰到冇得影嘅。咁 即系地区就投翻泛民， 系 功能组别就投翻、那個。 佢冇讲功能组别啊，咁讲咁希望已经好奇怪地，因为我哋以前我哋即系打波就还打波算数，唔讲政治啊，费事伤感情，最多抽佢行啲啫嘛，嗰版系嘛， 头版都飞埋 最紧咁。 即係已經你睇得出咧，即係好多人一般人都頂唔順， 係啦， 都頂唔順嗰啲啊，即係冇腦用個 pat pat 嚟思考嗰啲人噶嘛，咁已經係有個 sign 嘅。咁另外咧，迷米啊，蕭生退出咗呢個論證之後咧，其實花生台咧唔好妄自菲薄，我估有好多即係純粹即係。可能都比較中肯啲，我哋中肯啲，連我都聽咁多花生台啦。 定中肯啊？ 啊，中肯，中肯加中肯， 中肯嘅中肯， 中肯加中肯，可能都係搖擺不定嗰啲咁嘅投票人咧，都有機會聽噶嘛。咁所以我哋唔使咁激，我哋就即係正如阿大咗大中華交嗰啲分析咁樣，即係真係用自己良心嚟投一投咯。你唔信嘅話，咪即係自己投，早啲投咗，早啲俾啲料啊，大教授咯。咁希望嗰啲有幫助咯。即係到而家都冇辦法選擇㗎啦，我基本上 係啊， 即係 大鋪大細啦，今次真係 都有個 twilight 嘅，即係有個曙光嘅。 嗱咁啊，冇乜點機會啊，公布阿盧仁月嘅身份啦。咁我淨係話你喺政府做得啦，係嘛？政府做過，係啊，政府做過。有一个 喺公营机构做过， 公营机构做过， 唔系前公务员 咩？忍唔住啦，踢爆啦， 衰啦！咁但系你觉得系咪公务员嘅士气而家真系好有问题咧？ 我唔知道，我退休咁多年， 你有几耐啊？你一讲呢啲咁，你有朋友啊？ 唔系，嗱啲朋友 咬紧长粮啊！ 朋友，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啲朋友我就。喺最多系群组里面见到系比较失望。 又或者我转调转问下你啊，你生活喺一个咁嘅政府之下，又或者你日日要翻工，你会好 frustrate？ 佢退休之前 唔系嗱，我代阿盧仁月，佢谂紧嘢，我见个样啊，佢仲唔知 你做咩谂嘢？ 系咯，冇错啦。我代佢打答先，就系话咧，真系公务员队伍入面咧，其实系黄蓝丝嘅分别系都几明显嘅，而且我相信系蓝多过黄嘅，一定系。因為冇人法啦，真係你話屁股指揮腦袋都好啦，因為佢喺建制入面咧，佢即係好難接受一啲好激嘅反建制嘅嘢。咁但係你話有冇黃咧？一定有，公務員入面一定有黃。 嗯，年紀好大影響。 係啦，即係年紀輕嗰啲咧就比較多嘅黃，年紀大嘅咧比較多嘅藍。所以你話我日日翻工會唔會覺得好痛苦咧？就睇下你係藍定黃啦。你係藍嘅，我覺得唔痛苦噶。佢覺得世界好美好噶。 那個痛苦係你花咗好多力去做好多嘢，而嗰啲嘢係達唔到。即係造福社會呢個效果咯，即係個痛苦，我見到啲同事，即係舊同事見到啊，同佢哋傾嘅。 但 係 佢會選擇性去睇㗎嘛，佢覺得哎呀， 唔係，我 雙辣椒做到嘢喎，平雙飛做到嘢喎，限奶令做到嘢喎，你明唔明啊？唔係藍絲會咁睇㗎嘛？ 唔係， 好似李思煙嘅明顯上身， 佢偶像嚟㗎，可能有睇 真實㗎，係真係。 唔係，好坦白講咧，就係政治理念唔好講啦，但係你做嘢嗰度，你會發覺好辛苦。做咗好多嘢，但系嗰啲嘢嗰个效益真系唔系咁大咯，即系我所接触到，咁有阵时系有几大嘅 frustration 嘅， 因为你系黄丝啊嘛，系嘛，即系你戴唔同嘅眼镜，眼镜 Eddie， 即系大家都清楚啦，即系而家成个选举啊，民主派泛民最大嘅。弹药都仲系六八九啊嘛， 系 咁六八九系成个公务员队伍嘅阿头， 系 咁你简单而言，即系公务员如果好 happy、如果好多都系蓝丝嘅，咁就唔会系最大嘅弹药啦。咁即系所以嚟讲，即系一定系有好多即系不满意嘅地方噶啦，市民都咁多不满意啦， 你嘅推测啫。 咁啊唔系，我 好肯定你讲， 唔系有即系我见到有啲相当好嘅同事。咁佢好骄傲咁攞咗龙虾合照出嚟，哇！真係顶唔顺， 系啊， 真係流眼泪， 真 係 有 㗎，真係流眼泪咁就， 真係有㗎。 你哋系退休高官嗰阵啊嘛，咁你而家讲翻 高官， 有啲在职，系啊，在职， 我讲在职嗰啲， 在职嗰啲啊， 咁 真心交咯，冇办法咯。 咁又唔该，唔好搞咁多 chat group， 就真系出动多啲吓、就去饮食食就。感化下你哋嗰班啲咁嘅老友啦，係啦。 嗱，讲返新西，我就好坦白嘅，一系呢就黄浩明，一系朱海迪。 good choice， 两个选择 ，good choice， 是打个，咁我就睇下我哋 阿明 四个人里面点样去策略性最好运用呢票， 两票咯， 唔系咁易噶，老婆系啲好硬颈嘅人嚟噶。 即系老婆都好硬颈嘅，你咩？ 即系所有大事就我决定，小事就佢决定啊嘛。 投票 嘅 大事就小事。 咁但系屋企从来都未发生过大事。 民生无小事、啊、 我真系好中意同你倾偈，又学到嘢又成。嗱，头先 Ringo 真系俾咗个好嘅新嘅 perspective， 我就系话真系有啲可能钱你会。会变钱王，只系佢配票嗰两票系点样用嘅问题啫。咁所以我真系再思考下。咁今日真系好多谢晒三位上嚟我节目，真系请都请唔到。即系应承我多啲上嚟做嘉宾啦。 好， 我觉得佢搞 chemical 几好。 好， 下次买定嘢招呼几位。 好啊， 要有真花生啊， 呢个小问题。好，下集再见，拜拜。 OK， 拜拜。 拜拜拜拜。 喂，影张相，影张相。拜拜拜拜。